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率领义军取襄阳，占滁州，直捣南京，统一了长江三省。进了南京之后，马上出榜安民，另外宣布自己的国策，买卖铺户几天之后就开张了，老百姓奔走相告，无不热烈拥护义军。朱元璋呢，又开了4次御前会议，决定了几项重大的国策。第一，决定建立大明帝国，年号洪武。朱元璋就是明朝的开国头一个皇帝。翟良辰挑吉日，朱元璋在五凤楼是大封功臣。因为明朝的江山基本上是靠着回民打下来的。第一条国策就是大建清真寺，另外封了72家回王，36路御总兵。朱元璋把原配夫人马玉元封为朝阳正宫皇后，后来他娶了俩媳妇儿，一个姓杨，一个姓翁，封为东西二公。当朝的国丈就是马娘娘的父亲马红马登云，立了东宫守爵殿下大儿子朱标为太子。这些功臣是怎么封的呢？功劳最大的那得说是中山王徐达、开明王常遇春、忠义王武殿章、永王汤和、义王邓玉、武定王郭英、东海王胡大海，其他的都加封什么御总兵啊、侯爵呀、伯爵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唯独封的刘伯温这儿，刘先生是再三辞谢，因为什么呢？说自己是出家人，不愿当官。后来朱元璋没办法，加封刘伯温为义成伯，另外修造义成伯府，让刘伯温在此养老。咱们一句话简短，自从朱元璋建都南京之后，国泰民安，万民乐业，很顺利的过去了几年。这一天，朱元璋登上八宝金殿跟文武议事，忽然中山王徐达出班跪奏。朱元璋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打开折本一看，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，苏州的吴王张士诚起大兵10万，奇袭天长关，把明朝的守关官吏全都杀死，占据了天长县。现在大兵竟向东方推进， 威胁了大明国都的安全。徐达把本章递上去，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是冲冲大怒，这还了得？心说张士诚啊，你我都是义军，我们打的都是元人，因何自残骨肉？朕又哪点对你不住，因何暗自派兵犯我边界？朱元璋跟徐达一商量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？徐达赶紧说：“陛下，臣早就想向陛下起奏。虽然我们建都在南京，也定了国号，北面有大敌在前，元顺帝还没倒，现在仍然盘踞着北六省。往南七省来说，往东有张士诚，往南有陈友谅，有很多人还在我们的后方。如果主公挥大兵北进去打大元，必有后顾之忧。我们要起兵打他们呢，又是自残骨肉。正好啊，既然张士诚无故发兵犯我边界，我们出师有名，臣不才，愿讨旨意，领精兵攻打张士诚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爱卿，朕早有此意，这一次不能让你一个人去，我要御驾亲征。朱元璋不愧是马上皇帝啊，虽然说到了南京并没有贪恋富贵，还有一统全国的决心，所以朱元璋传下旨意，决定在洪武七年六月十五日要亲自讨伐张士诚。旨意传下，文武百官赶紧准备。当时元帅徐达点起精兵二十万，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开明王老将军常遇春，愚者的老王全都随驾亲征。朱元璋头顶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上虎头造金枪，腰里头挂着龙泉宝剑。在起兵的这一天，祭告天地，杀了乌牛白马，祭告了太庙，临走的时候留下义成伯刘伯温监国，让他辅佐东宫殿下朱标，又拜张玉为十三门水旱提督经营殿帅，让他们在家留守，愚者人全都随着朱元璋出征。这一天南京跟开了锅一样，炮号连天，鼓号齐鸣，文武百官在十里街官厅排下长长的队伍给朱元璋饯行。朱元璋立马在高坡之上，义成伯刘伯温领着东宫殿下朱标站在马前，马娘娘、翁娘娘、杨娘娘、国舅马红，所有众人全到了。临别之际，朱元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看了看刘伯温，先生，朕此番远征，家里的事就托靠在先生的身上，尤其是朱标，你要好自教导，让他长大成人。经理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，无量佛，陛下自管放心，老臣在京中主持，万无一失，祝主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班师还朝。哈哈哈哈，谢先生的吉言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朱元璋说完了，问徐达都准备怎么样了， 陛下一切就绪。请对。朱元璋把玉鞭往空中一举，就听这个炮军中奏起得胜大药，20万精兵浩浩荡荡离开南京，是赶奔苏州城。因为张士诚建都在苏州，朱元璋是奔着国都杀去的。在这一路之上，小行夜住咱们不必细说，尤其是老将军常遇春，那是常胜大将，在前头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，只要常遇春的牌子往那一亮，马上就是胜利。走马取过天长关，占领了张士诚手下11个州县，捷报频传呢。朱元璋压着中军，今天得这个喜讯，明日得这个喜讯，乐，哈哈哈哈，张士诚啊，张士诚，谅小辈有何德能之处，敢犯我大名，你这是自取其祸呀，孤非要直捣苏州，把你平灭不可呀，这阵你认错也不行。朱元璋在马上传旨，命令常遇春以最快的速度要在9月末把苏州占领。明朝的军队那太快了，跑步前进。书说简短，到了8月中旬，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队伍不走了。朱元璋有点着急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左等也不走，右等也不动。朱元璋马上传话，来人，问问前队沿河停止不进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有人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，启奏陛下，因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在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个出家的道人，这个人就坐到大道上口诵佛号，闭着眼睛也不说话，军队劝他挪开他也不挪开，后来他说了，非要亲自面见陛下不可，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，如果要不答应，他宁愿就死在道上，故此纠缠不清，这半天我们军队没有往前走，请求陛下的示下。老道要见我。他回头看看徐达，元帅徐达不好说话，见不见是朱元璋的事儿。这阵儿呢，朱元璋稍微考虑了一下，来啊，传朕的口旨，让这出家人到我的马前回话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把这个道人押进来了。朱元璋一看，嚯，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，能高过1丈起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，这身体非常棒。这老道头上戴着柏林色道冠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着柏林色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里系杏黄色水火丝绦，胖袜云鞋，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裹，手拿拂尘，往脸上一看，也就在60岁左右，红光满面的，浓浓的两道花白眉毛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嘴唇通红， 可下是花白的虚然。朱元璋呢，对待出家人是格外的尊重，尤其对待刘伯温，所以呢，见着这老道，心里面就三分亲近，在马上满面陪笑。这一仙长，是你拦住朕的大队吗？无量佛，陛下，贫道罪该万死，是我拦的。方才我听说你非要见朕不可，说什么有要事对我启奏，如今已经见着了，有什么话自管当面讲来。是是是是，陛下，贫道出家在万乐山仙侠观，我娘家姓王啊，我拦住您为什么呢？陛下您看看，现在正是八月的时候，庄稼已经长成了，农民春种秋收，一年四季土里刨食，确实的不易。那么陛下率领精兵好几十万，就在这一走一过，人糟践马践踏，把庄稼是损害无数。陛下以人治天下，以拯救百姓为根本，不管你打张士诚或者是打李士诚，但是老百姓先受了损失了，您于心何忍呢？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主公还应当体恤百姓的艰苦，你想一万全之策才是。这个朱元璋一听啊，这老道说的对，可不是二十几万军队，又是人又是战马又是车辆，这一走一饿，老百姓的庄稼肯定受损失，这老道是好心呐。想到这，朱元璋不住地点头，县长，你说的有理，可有一样，张士诚犯我边界，朕势必诛之，但是我的军队也不能飞到苏州，必须在地上通过，怎样才能使庄稼不受损失，还望仙长叫我。陛下，怪不得都说您是明君，今天见面说的话不多，您真是一个明君呐，不假。当然了，您的军队没长着翅膀，怎么能飞过去呢？贫道我倒有个办法，因为我自幼生长在江苏，对本地的山水地理情况非常熟悉，您就不走这条路也可能到达苏州，能不能这样，您走山路不走平川，这样老百姓的损失就可能少一些。县长，这山路如何走法？方才我说了，我对的地点非常熟啊，如果主公不嫌弃的话，贫道愿投钱带路。太好了，仙长能做此功德之事，朕必要嘉奖之。来，马上让仙长给队伍当向导，前部先锋，后边大队全跟着仙长往姑苏进发。哎呀，朱元璋做这个决定也没跟元帅徐达商量商量，等徐达再说话，旨意传出来， 徐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、啊。这时候就见这个老道高高兴兴跪倒谢恩，跨骑着战马在头前当向导官，领着明朝的军队放弃了平原，钻进了山路。头两天呢还挺好走，基本都是慢坡，越走道路越难走，是越走越难走，有的峭壁悬崖，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骑兵骑不了马了，都得牵着，车辆都得人扛着，一天仅走30里路，当兵的心里个个全都不痛快，心说这皇上这是怎么了，哎，爱惜百姓也不能叫我们受罪、啊、这得什么时候能打到苏州、啊、往前走着走着10天过去了，还没到苏州，朱元璋心里也暗自着急呀、啊，有心问问这个老道，这条道怎么这么远呢？但是话又说不出，因为旨意是他传出来的。到11天头上，朱元璋领着大部队正往前走着，一看呢，这什么地方？两边这山倒立着，当中是一条道，而且这条道十分难走。朱元璋下了几次马，都是亲兵卫队把他拽上去的。这还有个走吗？他回过头来一看，这军队是哩哩啦啦，100个一群，200个一伙，往这军队拉出就10里地长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这事我得问清楚。但这个地点还不可以，往前找个宽敞的地方。又走了一程，洪武万岁把马带住，等着文武百官凑齐了，朱元璋传旨来啊，让那姓王的道长前来见我。传姓王的道长，叫向导官，叫向导官呢、啊、影儿都没了。有人回来送信，主公带队的那个老道士踪迹不见，哎，找不着了，是早就没影了。哎呀，朱元璋也不是白给的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心里说话，难道我上当了？此人是奸细。他回头问徐达，徐达赶紧行礼，陛下，臣有话不敢说，当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老道可疑，但是主公旨意传下去了，还叫我怎么说呢？以臣之见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赶紧撤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拿传旨，队伍撤。撤呀，来不及了。就等这个时候，就听见山上山前山后山左山右，那个炮就响成一个，咚咚哒哒哒哒哒，杀声震耳，是号炮连天，前队后队乱成一个了。有很多的炮弹在朱元璋马前马后爆炸，把树木全都打着了，震得朱元璋耳朵什么也听不见。下来来来来，那马一蹦蹦起多高来，整个军队就乱作一团。这个后路已经走不了了，什么原因？有人报告发现苏州的人马把山口整个堵起来，山头上吊着大炮，乱箭齐发，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